感谢神啊，陈妈妈96岁了，依旧健壮啊。那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如何，都是出于神的计划啊。早点接我们回天家，也是习得地上的劳苦啊，享受天上的福乐啊。但是我们要特别为在世的家属祷告 ，We pray for the family member 啊 ，who lost their family 啊。那今天我特别讲的这个内容啊，也跟这个失去有关啊。Miriam, do you need someone to interpret for you? Quickly, could you sit there beside? Okay, yeah, 你可以试试看。You try to learn, because I know you are learning Chinese. Sorry, today we are not have an interpreter, because later we have a memorial service. Okay, so, yeah, but my outline are all English. You will understand my point. 今天主题是当失去一切。当失去一切，其实我完整的题目就是 Finding Refuge When All Is Lost、啊、其实 All Is Lost 是一个电影，不知道也许有人看过，劳勃瑞夫、啊、是非常有名的演员，2年前的一个电影、啊、他自己开了一艘小小的、这个帆船、啊、The movie All Is Lost， 结果他在船这个在这个公海上面、啊、就撞到了一个货柜，是中国的货柜船掉下来，货柜因为上面写中文字、哦、就把他的船撞了一个洞，很快的水就进入了船舱。他想啊，原本这也没什么 not a big deal， 可没想水进入船舱之后，他就失去了所有的动力，不仅失去了动力，后来他的 radio、啊、他的 GPS 也都失效。那他就想办法了，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把这个船的破洞补起来了，哇，补起来了啊！因为船上还是有救援的这些工具，补起来之后，没想到又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暴风雨，他原本补那个洞又再度破了，所以大量的水灌进来，最后他不得不把一些仅有的食物放到他的救生艇上面。还有一个圆形的救生艇，所以他一个人就爬上了这个救生艇，还有一些的食物，一些急救的。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好几天在海上漂流，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然后这时候忽然有一艘轮船经过，大的货柜轮，他拼命的招手啊，可是没有人看到他啊，可能这个货柜就是自动导航的，根本没有人在上面啊，直接操纵。后来到了晚上，又有另外一艘货柜经过、啊、他非常高兴，赶快把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firework 啊，烟火释放 for rescue 啊， mayday mayday 哈、啊、哈。当他把所有的烟火都放完了之后，那个轮船还是没有停下来，他想怎么办呢？他用最后一个方法，他就是啊，他船上有一个水桶，他把所有的可以烧的东西都放进水桶里面，然后点火烧起来，希望这个火让这个货轮能够看见。结果那火越烧越旺，不小心把他整艘船都烧起来了，所以他的救生艇也烧起来了。他怎么办呢？他只有跳到水里面去，在水里面再浮再沉，再浮再沉，眼看来看到他这个救生艇全部都是火。 All is lost， 他的心情就是我的所有都失去了。就在他正要沉到水里的时候啊，这是电影的最后一幕，突然有一个手抓住他。哦，原来是附近的有渔船看见了他这个救生艇着火了啊！哇，这个火光实在太大了，一个渔船划船来抓住了他的手啊！当看到最后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我看见这个男主角用尽一切的方法想要求生存，可是都没有人来搭救他，就那个最后的一只手把他从水里面来救拔起来。我想到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失去许多的东西，失去我们所爱 We would lost our beloved、啊、 有许多人失去他们的住所。联合国有一个统计，现在全世界有5100万的 refugee， 这些难民，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住所。这是从二次大战以来人数最多的一个时刻。全世界现在有5100万的难民。那不要说，那之前台湾也发生空难，啊，有许多是到台湾来旅游的国内的啊这些旅行团，啊，我们看到飞机这样摘下来，啊，很多人失去了他的家人。你曾经失去什么呢？ What did you lose？你曾经失去什么？也许给各位30秒的时间，我们过去这一生，我们可能失去许多，我们的亲人可能过世，也就是各位的配偶。You could lose your spouse, you could lose your parents, you could lose your children, you could lose your money, you could lose your job, you could lose your health.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健康，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家人，我们会失去许多许多，啊，当我们失去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啊，去年有一个 conference 就叫做 Lost，啊，这是 CCEF，啊，我参加的一个 conference 叫做 Christian Counseling Education Foundation，啊，那他们的主题，去年的主题就叫做 Lost。其实发现从去年到今年有许多许多，悲剧在世界上发生，他们选了这个主题，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自己在网络上来听这个内容，好，那这位讲员，好，就提到了什么是 lost。 Lost is an opportunity to engage God. When we lost, it's an opportunity to us to engage God. 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时候，不论是亲人，是物质，是身体健康，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重新与神来连结啊 ，engagement 啊，好像像订婚这个字一样啊，是我们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着力量，得着帮助。所以有四个动词，今天我们来学习 When we lost, how we engage God， 如何重新的与神来连接。第一个是说 When speak out， 说出来，对谁说？对神说，啊，我们也会想要对人说，啊，常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最常的是 complain， OK， 这边提到的我们是对神说，说什么呢？啊，刚才读的经文31章的第2节，啊，他说神啊，求你侧耳而听。 Verse 2， Turn your ear to me so that we ask God to hear me。 我们寻求神，求神你请听我。 We ask God turn his ear to hear me， 所以我们求神来请听，这是我们第一个可以说的。主啊，求你请听，我要对你说。有时候我们对人说，人会受不了，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跟你在同时的悲伤当中，比如说我们要去辅导人，有时候很不容易，对神说，神24小时都有时间，而且不收费。你 when you to be the counselor, he will charge you, right? Yeah, but God has 24 hours time for free. So ask to be healed. 我们求神来请听。然后呢，第一节他说我们要说什么呢？ Ask to be helped.他说神啊，我投靠你，求你凭你的公义来搭救我。 Deliver me in your righteousness. So we ask to be helped.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 刚才我讲那个电影哈，他整部电影只讲了两个字啊，其实不是啊，好 OK， 讲了两个字，第一个字就是 God。 当他发现他所有的食物都用完了，他去钓鱼哈，一钓钓到一条大鲨鱼， OK， 吓都吓死了，他第一个字就是 God。 不过很可惜啊，第二个字它就是一个不好的字了啊，就是 F 开头的一个骂人的字啊。他开始埋怨神，因为神怎么没有来救他？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神有没有来救他？有，那只手他怎么会知道，哎，在这个公海上会有渔船经过，两艘大货柜都没有救他，却是一个渔夫的手把他拉拔起来，神有来救他。 We can ask to be helped， 还有 ask to be helped， 什么意思？求神来保护保守我，即使这个救援还没有来临之前，我们的信心仍然能够坚固。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Verse 5， Into your hands I commit my spirit， 我交托自己给神，交托自己给神。还有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Name your troubles， 你把你的问题很具体的来描述出来，对神说啊，人可能没有耐心听你的啊，你对神说你的困难你有哪些，你就尽量说吧。啊，从第九节到十三节，我们看见他的困难是什么。第九节提到了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啊，最近我有眼睛的视力的问题啊，特别感同身受。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还有呢，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我好像被破碎的器皿一样，我四周都是惊吓，许多人缠绊我，有人想要害我的性命。 So we can name our troubles specifically to God， 你把你这些问题告诉他，因为我们闷在心里实在是很没有办法承担。就刚刚讲的，我们 commit to God， 对吧？我们把我自己交托给神，所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的在祷告当中告诉神。我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困难，我有这个痛苦，我的情绪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忧愁，我恐惧，我忧伤，我叹息，我害怕，等等等等。你告诉神，我必须说，人实在是没有耐心倾听哈。人也没那么多时间，你告诉神 name your troubles， but last one is name your hopes。 我们看见这是大卫的诗哦，我们知道大卫前半生都在被扫罗追杀的过程里面，他在逃亡，可是从这一篇二十四节经文，你可以看见他的盼望在哪里。 yeah， How David to find his hope。In Psalm 31, could you see? 第二节他说，主啊，你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主是他的 refugee， 避难所 refuge， 不是 refugee， 主是他的避难所。还有呢，我因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第六节。还有呢，第十六节，你的脸光照我，凭你的慈爱拯救我， deliver me according to your loving kindness。 还有呢，第二十节提到了你必保守我们在亭子里面，二十一节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然后你垂听我的声音。我们发现虽然在这个痛苦当中，大卫可以从神找着他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讲到负面的， When we pray we can find hope in God， right？ It's an example David prayed， 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你如果找不到人说， 你的配偶或是弟兄姊妹也没有办法全时间陪你，对神来说不要怕，也不要说啊，我说这些是会得罪神的、啊、你把你的痛苦都跟他倾诉。第二个，我们提到 listen，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 communication two way， like two way street 啊，是彼此能够沟通的。所以 engagement is a two way street。我们说，神会听，然后神说呢，我们要听啊，神说我们要听，我们听什么？或是我们观察什么？就是说，在这个痛苦当中，在我们失去我们所爱的当中，神做了什么？他正在做什么？我们可以尝试去倾听，去发掘。不过，这个倾听是需要 slow down 啊 ，slowing down 啊。常常我们就太快了，觉得说上帝大概忘了我啊，我们太快了就离开神了。可是倾听就是需要我们花时间，我们慢下来，即使你再忙再累的情况下，你慢下你的脚步去倾听神对你所说的，也许就在你每天的灵修当中，也许是某个弟兄姊妹写给你一张卡片，或是电话里面的一个问候。 So to listen what God said to you， 而且更好的是呢，就是刚才这篇经文里面，你发现我们对神说的时候，神怎么反应啊？他听啊，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你听我恳求的声音。” Verse 22， You heard my cry for mercy。神是倾听的神，神不是耳聋的神，好不好？神并没有耳聋，神倾听。你说的时候他正在听，而且你说的时候，你求的时候， He helps。 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神不仅倾听，他要来施行拯救，保守你，看顾你，把你放在这个所谓这个亭子里面，所以神可以来帮助，就好像讲的那个电影一样，神可以帮助。 And then he hold，他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能力。所以第二个动词 When we face lost, speak, listen. And the third is to accept. 我想这个部分是最难的一个部分，所以做一点澄清，就是 我们接受接纳不代表说我们把它淡化了，把它 overlooked。 我想每一个失去都让我们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沉重。但是 accept 表达我们对神一个更大的信任跟信靠，就是神你有你的计划。 When we accept God's plan, that is we trust Him。 当我们接受神给我们安排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空难哈，我们知道从这个之前有个亚航叫做 Asia Air， 他们从印尼飞到新加坡，然后这个飞机上大概有150几个人，但是三分之一都是基督徒，特别有一个教会，他们在印尼是很大的教会，叫沙伦玫瑰，是一个万人的教会，他们有46名会友都同时在这架飞机上，不约而同在这架飞机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飞机掉下来，所有人都罹难了。那这个时候 How can we accept if you were the pastor of this church? There were 46 members died, passed away during this aircraft 这个空难事件当中。可是当他们去救灾或者说带家属去的时候，这个牧师却惊讶地发现到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属，这46位失去亲人的家属在机场反而他们去安慰那些非基督徒的家属们， 他看见一个非常 incredible vision， 好像天堂的情况一样。这些失去家属的人，他们不是在那埋怨神，他们反而在安慰那些其他的人，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让这些事情发生，可是我选择接受接纳，并且 我不是问 why， 而是问 what can I do， what I should do， I can do。 就像蔡淑娟，她我看暗示之后，我不是问神为什么，而是问神你要我现在做什么。所以这些基督徒的家属们就在机场去安慰，反而去安慰那些失去家人的这些家属，这些非基督徒的朋友们。所以我们接纳不代表说好像我们忽略他 overlook 他，而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更大的信靠，就是 wait for the Lord。 第二十四节，仰望耶和华， verse 24， because who hope in the Lord， 就是我们的盼望在于神。我们来看神在这件事情上他要做什么奇妙的作为，透过我们还活着的人，神要做什么奇妙的作为。所以第三阶段是最难的啊， accept， 但是我们等候神，看神要来做什么奇妙的工作。最后一点就是顺服。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消极的好像我只是接受这个事情发生，你会发现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大卫给我们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期待跟要求，在第23节 verse 23， 他说 love the Lord， 去爱你的神吧。各位，我们会失去所爱的，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那位爱我们的神。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呢？你更多的去爱神吧，你更多的去亲近神吧，你更多的去经历他给你的爱，特别在你忧伤痛苦当中。 Love the Lord， 这是最好的 cure， It's the best cure is to love your Lord when anything happen in your life。当任何事情发生在生活里面，说你最好的解药就是我现在来爱神，我来亲近神，我来享受与神的同在，让他的安慰他的力量来复辟我。所以我们的确看到大卫有一些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恢复我的力量，主啊，求你释放我，解救我，脱离我的敌人，主啊，不要让我被羞辱，这是他的祷告。神的确也垂听他，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得到拯救，他甚至做了王，不是吗？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要训练大卫什么呢？或者说上帝要训练各位什么？ When you suffered, what's God's goal to you? Fruitful obedience， 就是我们学习一个全然的顺服，就好像耶稣一样，因所受的苦难怎么样？耶稣也学习顺服，学习顺服。耶稣在什么时候学习顺服？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学习顺服，他在祷告当中学习顺服，他在十字架上也在学习顺服。耶稣是没有罪的，不是吗？但是他也经历到人世最大的一个苦难，在这过程里面，这个苦难当中，他学习顺服。我们看耶稣的榜样，耶稣 speak， 他对神说，耶稣 listen， 他听神说， he accept， 他接受神给他的一个安排计划，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罪，最后 he obey， 他站起来去接受那个苦难。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得胜了。所以我们有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也曾经 all is lost。你想一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有什么呢？ All is lost， 他连身上的衣服都没有啊！你说一块布都没有啊！你说尊严吗？没有啊！被人羞辱，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 All is lost， but Jesus kept his face， 所以 he conquered, he victory, 他得胜。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得到安慰，我们也能安慰我们身旁失去所爱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也仰望你。我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当我们在困苦患难当中，特别我们失去所爱的时候，主让我们对你来说，我们不是对人来抱怨，我们是对你来说，我们也倾听主你对我们的说话。我们不是听人的话，是听主，单单听你的话。我们愿意接受接纳你给我们的计划，你的安排，因为主你掌权，我们更愿意顺服你，我们更愿意来爱你。求主帮助，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